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亚比煞的散文《读小说的人最务实》。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 小说对于人的日常生活能够起到什么作用，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一是因为对不同的人来说作用可能不同，二是因为读不同的小说对同一个人来说作用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人的哪些知识、哪些改变是因为读了小说，更是难以说清。不过，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并在小说中试图回答。接下来请欣赏亚比煞的散文《读小说的人最务实》。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村上春树是从28岁开始决定写小说的，从那之后，他的作息之规律、写作之勤奋堪称文学界的模范，每年他都在不断推出新作品。但唯有一个例外，就是在东京地下铁毒气事件发生后的那9年。所谓京地下铁毒气事件，就是奥姆真理教的麻原彰晃教主派了一些使徒拿着剧毒的沙林毒气放在东京地下铁的几个人流密集的地区，杀害了很多人。这件事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轰动的恶性暴力事件。村上春树被这个事件震惊了，此事无疑对他的精神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使他震惊到在接下去的整整9年里停止了他极有规律的写作计划，投身到对这个事件的调查中去。不同于新闻记者的调查，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更关心的是这个事件中的人，尤其是那些施害者们，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来做这件事，在这之后支配着他们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在调查中，他访问了许多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试图了解这个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对他们的创伤予以关注和理解。但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他与那些加害者的对谈，他要看看这些人究竟是谁，究竟有何特别。调查的结果是，这些人从任何层面来看，都并没有特别邪恶，又或是特别愚蠢。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对这个世界不满意，总是试图把自己和他人分别开来，给自己创造一个理想国，并且融入其中。村上还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从来都不读小说。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难以分辨出真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区别。经常读小说的人，尤其是读过好小说的人，会更容易分辨出两个世界的不同，不太容易被所谓的理想国迷惑，不太容易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这件事调查的结果可以说从此在本质上改变了村上春树，改变了他看待世界的角度。此事之后，他所有的创作都多多少少绕不开这个主题，即人类是如何在自己生命中营造出这么多的乌托邦，又是如何被他所控制，从而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到了1984， 他总算是以正面迎战的方式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总算是给自己多年的思索交了一份答卷。当然是以他一贯的寓言小说的写法，不是现实，而是如卡夫卡的城堡一般，先创造出一个类现实却非现实的世界，如同一个平行宇宙，然后在这个宇宙中自由地阐发和推演这一主题的经过与结果。这个平行宇宙自然是从青豆那一次被堵在高速公路上开始的。当他沿着梯子爬下去之后，我们就开始跟随他进入 EQ84 的世界。村上并没有解释这个乌托邦是怎么出现的，他从表面上看似乎与真实世界无异，只不过他把很多原本内化于人心之中的东西变得更为具象了，比如小小人、空气勇、天无父亲的阴魂不散等等。很多人在疑惑，小小人和空气勇到底是什么？他们看起来纯真无害，甚至有点可爱，但很明确却是邪恶的化身。我的看法是，小小人应该是乌托邦中意识形态的具体化，他们能从空气中抽出丝来结成蛹，就像意识形态无形无影就可以将人困在其中。空气蛹就是无形的牢笼，而当那些空气蛹成熟之后，他们甚至能诞生出人的子体。这个子体是被异化的人，是拥有你的形象却和你完全不同的空心人。从书名上我们可以看出，村上很明显是在向乔治·奥威尔的1984致敬。这两本书探讨的主题确实极为相近，关于乌托邦对人性的扭曲、异化、控制，所不同的是奥威尔更多聚焦于国家政治层面的描写，而村上把这一触须伸展到更多的领域之中，包括宗教、职业，甚至非政府组织团体之中。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近代的社会主义，人类对本体论的幻想从未放弃过，始终是哲学探讨的中心主题。用尼采的话说，人们总是不愿意相信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就是唯一真实的世界，人类永远重视彼岸的世界，胜过关注脚下这个真实的大地，总是更愿意将生命投身于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尼采说，这是一种对秩序和完美的偏执而病态的索求。用群体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人们总是渴望投身于一个更庞大的理想，一个更伟大的团体，以他的目标为目标，从而逃避追求自我价值的内在召唤，掩盖自身毫无价值的空虚的恐惧。因此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个人都致力于在自己的生命中打造一个乌托邦，把自己的生命价值附着于其上，找到满足和充实。这本身也许无可厚非，但可怕的是有些人对乌托邦沉迷太深，并强硬地把它视为普世标准，并用它来排挤、威胁、控制甚至残害他人，自认为正义并且心安理得。在1984里，乌托邦以各种面目出现，书的两条主线，一个是青豆，一个是天舞，他们从小就认识彼此，是同一个学校的学生，他们未曾交谈过，却在心中深埋着对彼此的深厚感情，因为他们都同样是在乌托邦的控制下长大的，他们的感情也是建立在对乌托邦的厌恶之上的。天舞的爸爸是一个无线电视台的收费员，对他来说，他的乌托邦就是那个庞大的电视机构。作为一个小人物，他深深地为自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那份职业就是他的理想国，他如此陶醉于他的职业，这份职业给了他这样的小人物一份理所当然的权威，令他感到强大。于是每个周末，当别的孩子都被父母带去游乐园玩耍的时候，他却强迫天舞和他一起去挨家挨户的收费，每一次咄咄逼人的敲门，在他看来都是他无上光荣的明证。青豆的处境也类似，他的父母是耶和华见证会的成员，这是一个异端团体，以禁止书写等奇特的教义闻名于世。青豆同样是一个没有童年的孩子，同样在每个周末都被父母逼迫着上街去传道，散发传单，拉人入会。这两个孩子都同样生在一个迷恋乌托邦的家庭之中，因为家庭的特殊，他们在学校里受到排挤，被所有的同学嘲笑，没有朋友， 他们不能够像正常人的孩子一样去玩乐，天真的长大。只有在每一个周末，天舞与青豆被各自的父母牵着从街头走过的时候，他们会心地望向对方的眼睛才是他们唯一的鼓励。那样的眼神是他们世界里唯一的理解，唯一的光。 当青豆躲在那个房间里躲避邪教团体的追杀时，一直有天无父亲的亡灵在敲门。这是一个诡异的情景，这当然不是真的。我想村上要让我们体会到的其实是青豆内心的挣扎。他当然是痛恨乌托邦的，但同时也难以摆脱他的影响。那个即将死去的乌托邦的亡灵在回光返照，不断的骚扰和逼迫着青豆。青豆躲在房间里的那段时光，可以理解为他躲进自己内心的自我修行。那个始终叩击他房门的声音，就是残留在他身体中的乌托邦最后的影响力。他真正要逃避追杀的正是这个。所以村上真正想写的故事并不是什么对邪恶团体的革命暗杀之类的，他真正写的是一个人如何在乌托邦的影响之下长大，又如何去勇敢地和他斗争，最终终于逃脱他的故事。他在试图用这样一本小说探索一条可行之路，为自己而探索，也为世界而探索。因为小说并不只是提供给人们茶余饭后的无聊消遣，就如毕加索说，艺术家的作品不是为了装饰你家客厅和厕所而存在的。小说是对现实的描摹，又不仅限于此，它更是一个现实的放大镜，凸显出社会这个身体之上的症结和肿瘤，并且不仅仅是从理论的层面来推演，而更是试图通过探索一条实践的路径去给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如果说哲学是社会的医学理论，那么小说就是临床实践。当青豆和天无最终逃脱了邪教的暗杀，顺着生锈的铁梯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他们终于摆脱了缠绕一生的乌托邦梦魇，他们获得了人生的意义。那意义就是脚下这个真实的大地，腹中那个真实的生命，以及他们双手紧握住对方的那种真实的温暖。有人认为看小说的人是不务实的，而村上却说，看小说的人才是最务实的。通过一部好的小说，我们得以探索一种出路，得以看破世界设置的种种隐形陷阱。通过小说，我们得以经历无穷的次元世界。正如梦境能够释放潜意识中的不良冲动，小说也有同样的作用。宁愿在黑夜里做梦，而不要做一个梦游者。梦醒之后，神清气爽地面对生活，这正是读小说的意义。 好了，亚比煞的散文《读小说的人最务实》我们欣赏完了。文中提到的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EQ84》发表于2009年，小说以主角青豆和天舞的视角，围绕邪教团体进行描述。天舞与青豆在小小人所营造的未知的 Q 世界相遇的故事，男女主人公经历了不幸的童年，其他登场人物成为暴力的牺牲品，虐童、宗教狂与暴力等如空气之勇，无孔不入地贯穿于人的存在空间。这便是主人公存在于斯挣扎不已的被称之为 EQ84 的残酷青春。这部小说充满了哲学隐喻，篇幅很长，内容庞杂，很多读者感到费解。亚比煞的这篇文章为我们解读这部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读小说使我们释放潜意识中的不良冲动，合上书，神清气爽地面对生活。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醉别复几日，登临便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来。飞蓬各自远，且尽寿终悲。唐玄宗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李白离开了都城长安，到今天河南的开封商丘一带游历。在当时，杜甫因为料理祖母的丧事，也在郑州与开封之间多次奔走。两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因此机缘得以在开封相会。第二年春天，两人在鲁郡，也就是今天山东兖州地区重逢，便借此机会同游齐鲁大地。到了这一年的深秋时节，杜甫决意西去长安去参加朝廷的考试，而李白则计划南下江东继续他的游历生涯。两人在鲁郡的东石门分手，临别之时，李白写下了这首送别诗。因为杜甫在家中行二，所以按照唐朝的习惯，在题目中称呼他为杜二府。诗中这样写道：上次痛饮大醉而别的之后几天，我们又游遍了附近的池塘楼台，在这石门山前的道路上，何时才能有我们再次开怀畅饮的身影呢？袅袅的秋波荡漾在泗水的河面上，远方大海的颜色映照在徂徕山上，我们如同飞蓬一般各自远去。在那之前，且让我们痛快淋漓地喝干手中的酒杯。李白诗中提到的鲁郡东方的石门，指的是今天位于山东省曲阜市东北方25公里的石门山。石门山的主峰高约400米，这里原本叫龙门山，因为山上有两座山峰遥相呼应，在山下观看就如同两扇门板一般，因而改名为石门山。石门山的历史由来已久，相传孔子曾在山中修习易经，在今天的石门山上依然有名为孔子学易处的遗址。在著名的《论语》中，也有孔子的弟子子路在石门山夜宿的记载。由于与孔子的事迹相关，从此以后，石门山便成为了文人墨客到访曲阜时必然会去游历的一处景点。也正因为如此，李白和杜甫也在山中宴饮告别。到了清朝初年，著名的诗人戏曲作家孔尚任也曾在山中隐居，如此多的名人事迹使得石门山成为了曲阜附近一座人文气息极其浓厚的文化名山。除了与名人相关的遗迹外，石门山中还有一座著名的寺院石门寺，这也是曲阜当地唯一的一座佛教寺院。寺院始建于宋元时期，原本是道教全真派的道观，之后毁于战乱年之中，在明朝景泰年间被重建为佛寺。如今人们看到的石门寺是1937年大规模整修后的模样。寺院中保存有山门、正殿和藏经楼的建筑，整体规模不大，隐藏于石门山林木葱郁的深处。